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，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双雪涛的短篇小说《北方化为乌有》的部分内容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您欣赏根据李渔的剧本《风正物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在2017年底揭晓的汪曾祺小说奖中，双雪涛的短篇小说《北方化为乌有》榜上有名。双雪涛是一位大家不太熟悉的年轻作家，1983年生于沈阳，200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，2009年起发表影评，2011年小说处女作《赤鬼》获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，2012年凭借长篇小说写作计划《荣城》获得第14届台北文学奖年金，另有长篇小说《沉睡的青春》即将出版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他的短篇小说《北方化为乌有》的部分内容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刘勇看看姚玲玲，束手无策。作为出版人，姚玲玲无疑是最好的，敬业、聪明、敏锐，珍惜每一页纸张，善于整数所有人的资源。作为一个女人，她一塌糊涂，没有孩子，没有结婚，没有信仰，基本上是靠着虚荣心在工作。还有最要命的一点就是酗酒。此时2012年1月22号除夕夜，她坐在刘勇在北京的寓所，已经喝了7个小时。有那么几个时刻，他似乎已经把刘勇当成酒保，不时用食指敲敲桌台，示意他把酒给他续上。他身材高瘦，令人想起弗洛拜那个著名的比喻，裹在衣服里如同一柄剑插在剑鞘。他喝掉了自己带给刘勇的两瓶红酒，上面还绑了花，目前开始蚕食刘勇珍藏的威士忌。公寓里的干果已经被他吃光，刘勇看他用手指在空盘摸索，便套上羽绒服下楼。超市关门了，街角做卤味的福建人也已经回家过年，铁门上写着大年初十恢复营业。漫天的烟花，路上飞散着硫磺的气味，好像一场战役刚刚落幕。地上竟是红色的纸屑，突然从黑暗里窜出一只炮仗，在刘勇头上发出一声巨响，吓得刘勇一激灵。按理说姚玲玲这时候来找刘勇，刘勇也应该反省，来之前他没打招呼，算准他在，算准他是一个人，算准他无所事事也不会睡觉，算准他如果不是无所事事，就是在摆弄着电脑写着新的长篇小说，算准他再讨厌他的行径也不会撵他走，这足以证明刘勇在姚玲玲心里是怎样的一个人。刘勇31岁，1米67，65公斤，头发白了1/3，蓝色羽绒服里头穿着一件旧衬衫，前襟因为抽烟破了一个洞，不过此时掖在裤子里看不见。灰白色的运动裤当前有尿渍，左边大腿上有一块醒目的油点，他一直使用洗衣机，洗衣机不会针对一个油点。刘勇和姚玲玲合作了3本书，2本长篇小说，1本小说集，之前出过1本小书，跟没出差不多。跟他合作之后，他的境况有了明显改善，靠着版会可以过活，1本小说正在改成电影。不过他还是和过去一样羞于见人，唯一的区别是当有了一些积蓄之后，他能够更从容地准备。他准备把萦绕自己多年的故事写出来，先写上1年初稿，然后再说。刘勇回来的时候，姚玲玲已经脱掉毛衣，只穿一件贴身的 T 恤。他说，说真的小勇，我做你的书不为别的，我看你的书都哭。刘勇说，你没跟我说过，你算版税算得可细了，还有我说过好几回别叫我小勇，不是你叫的。他说，我是南京人，没去过东北，你写的东北我不相信， 但是我会哭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你的书。刘勇又说，你不相信这个不好。姚玲玲说，那是你意念中的真实，那些人没那么好，对不？要不然你也不会大年三十不回去。刘勇说，喝多了谈论文学是最没劲儿的事儿，实在无聊的话你就继续拖。姚玲玲说，你有个小说写下了一场大雪，工厂的托儿所很旧，礼堂改的木质的，被压垮了，你们这帮孩子一点事儿没有，就在雪和木头里玩捉迷藏，阿姨在后面追。刘勇说，我写过。姚玲玲说，不知为啥看到这儿我哭了，但是我不信，你们一个大厂子车间都是石头的，我就不信托儿所是木头的，而且房梁都下来了，人的密度那么大会没事儿？这就是你们东北人吹的那种牛。刘勇说，这事儿有。 姚玲玲站起来走向她的背包，刘勇以为她要走了，心情突然有点不好。姚玲玲没有走，从背包里拿出两摞书稿，她说，你这个长篇的开头我看了，我现在跟你说这个开头。你写了一起凶案，说是你16岁住在工厂，你爸是个钳工，车间主任是个小个子，姓董，宣传口上来的，不太懂生产，贸然用了德国来的机器，出了几起事故，然后在一天晚上在办公室被一柄匕首插进喉咙，第二天一早被打扫卫生的发现血已经流干了，对吧？刘勇说，是，你复述的很准确。姚玲玲说，办公室在三楼，窗户在里面锁着，冬天大雪刚过，即使窗户没锁也冻死了，办公室门虚掩着，行凶者应该是从门进来的，然后再从门出去。这个车间有两个大门，正门冲南，后门冲北，北门连着一块空地，是生产线上的拖拉机下去之后直接开动测试用的，下班之后就锁上，一般情况下下班之后有一伙人在换衣服的工具箱旁边打扑克，所以正门先不锁，到八点左右打更的老马把这些人清走，然后把正门在里头锁上。董主任那天下班之后走了，据老马回忆10点左右又回来了，好像喝了点酒，说要写点材料，老马开门让他进来，他上了三楼办公室。你们家当时住在车间的二层，动迁之后没地儿住，你爸就央求董主任让你们家住在二楼的杂物间，因为你爸喜欢下棋，董主任也喜欢下棋，而且想跟你爸学棋，就答应了。那天你爸妈去锦州参加婚礼，只有你自己在，你以第一人称儿童视角写道，我看见了老董走进办公室的背影，穿着灰色的工作服，拎了一只暖瓶。刘勇说，你歇口气，你说的都对，你要干嘛？姚玲玲说，你等我说完。老马的口供很详尽，他是个老更夫，在这个车间打了5年更，每一个角落都熟悉。他确认8点之后除了你之外没人在车间里，之后也没人进来过，因为大门从里面用钢筋拴住，不可能钻进来，四面的高墙除了高达2米之外也都是从里面锁好，玻璃第二天完好无缺，所以除了你没人能够杀人。我这个逻辑对吧？刘勇说，慢一点说，这是我的小说，你这么激动干嘛，搞得像在开庭。姚玲玲说，你这个故事里面有多少东西是真实的？刘勇说，你这是外行话，永远不要问作家这样的问题。姚玲玲点点头，拿起威士忌放在书稿上说，行，我是外行，这事儿先按下不表，再说另一份稿子。其实在饶玲玲说话的时候，刘勇已经瞥见了另一份稿件，上面的字体比他的大，分段也比他多，而且没有题目也没有题记，上来就是一个自然段。饶玲玲说，这份稿子是我昨天在邮箱里发现的，然后打印出来，是10几天前一个莫名的邮箱发给我的，这个小说没写完，看格局像是个中篇，目前写了7-8千字。他把书稿推到刘勇面前说，前面7-8千字写了一个罪案，跟你写的一模一样，不是叙述一样，是故事的核心是一样的，对那个车间的格局也描写一模一样。你看这段，你写道，车间的后门是红的，却有一个白色的插在中间，不知何意。他这里也对这个后门有描写，他写的是车间后面是一个红门，上面一个白插， 是我趁人不在用喷漆枪喷上去的，因为我课本上都是这玩意儿。我没有比较你们的文学造诣，你是老江湖，此人是个生瓜蛋子。他这七八千字，一边写这个匕首案，一边还写了很多闲篇，上学的事儿，好像上的是厂办的技校，让人着急。但他好像对于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理解。刘勇看着书稿一动不动，饶玲玲感到这个除夕夜有了点意思，继续说，我不是说你抄袭，作为出版人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们两个互相没有看过对方书稿。你往后看，他还提到了你。在文章的末尾，当然不是结尾处写道，据查，当时车间有一个16岁男孩，是唯一可能的目击证人，他却声称什么也没有看见，也没有听见。当然，他也可能是唯一的凶手，只是匕首和门把手上都有完整的指纹，不是他的，也不是老马的，也不是能够值得比对的任何人的。于是少年自此排除了嫌疑，使此案成为货真价实的无头案。刘勇又把文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然后放在桌子上。刘勇说，他当时不可能在车间。然而玲玲说，他没有这么说，虽然用的是第一人称，但看得出是想象。比如他说，罪案发生前，有一只野猫走上了三楼老董办公室的前面，想要点吃的。这是一只经常在车间里徘徊的野猫，谁有吃的就给点。这就是想象，只不过细节很逼真。刘勇说，这不是想象，那只猫是我养的，叫吴松，那天他确实上过三楼，我看见了。 好了，双雪涛的短篇小说《北方化为乌有》，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。这篇小说只有10000字多一点，但是内涵较为丰富。首先是题目很夺目，北方如何能化为乌有呢？题目里就藏着悬念。其次是结构较完整，鉴于时间我们不能完整播出，它其实是一个起承转合很自然的比较传统的结构方式。第三是语言，语言明显带有80后作家随意生活化的特点。第四是内容上的悬念，这通常是小说吸引人的地方，但是很多小说家并不重视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。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，请您欣赏根据鲤鱼的剧本《风筝误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鲤鱼生于公元1611年，1680年去世，字哲仙，号鲤翁，浙江金华人，明末清初文学家、戏剧家、美学家。鲤鱼出身富足，本人是个天才型人物，自幼聪颖，素有才子之誉。他曾在家中设戏班，并至各地演出，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戏曲创作演出经验，提出了较为完善的戏剧理论体系。他还是休闲文化的倡导者，文化产业的先行者，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之一。鲤鱼一生著述丰富，共计500多万字，还批阅《三国志》，改定《金瓶梅》，唱编《芥子园画谱》等，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艺术天才。我们今天要欣赏的《风筝误》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四川招讨使詹武成为人耿直，因不肯依附于权奸而被罢官，闲居在家。他原有一妻二妾，妻子死了，只剩下两妾柳氏和梅氏。梅氏性情刁悍，蛮不讲理，他生有一女，名叫爱娟。爱娟不但面貌丑陋，而且性情颇野，不喜读书，也不做女红。柳氏则恪守妇道，性情温柔，她也生了一个女儿，名叫淑娟，长得风姿绰约，温柔聪慧，诗书女工样样精通。两个女儿都已长到了婚配的年龄，但还都没有许配人家。柳氏和梅氏整日家吵吵闹闹，弄得詹武成不得安宁。一天，朝廷飞马来报说，蜀中蛮兵骚乱， 恢复詹武成官职，即刻启程平息边患。詹武成为了息事宁人，在院中高高的筑起一道墙，将梅柳二室隔开，分住东西两院。临行时又托付前来送行的好友戚卜臣说，小弟此去边关，归期无定，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，烦老兄带小弟选两个女婿，成就女儿的婚事。戚卜臣满口答应，詹武成告辞启程。戚卜臣与詹武成是同榜进士，如今年迈，闲居在家，膝下一子名叫有光。戚卜臣好友之子韩世勋因父母早逝，一直由他抚养。戚有光、韩世勋年龄相仿，但性情爱好很不相同。韩世勋博学多才，德行端正，戚有光则诗书不读，专事吃喝嫖赌。戚父将儿子与韩世勋安排在一处，希望儿子以他为模范，多读些诗书，将来学业有成。无奈戚有光秉性不改，朽木难雕。清明节到了，许多富家百姓都有放风筝的风俗，戚有光也叫家童去做了个风筝，还让家童拿去叫韩世勋画点什么。韩世勋手头没有颜料，就提了一首诗。戚有光跑到了城头放风筝，风筝越飞越高，正在得意之时，突然线断了，风筝飘落到一家院中。戚有光悻悻回家，让家童去讨风筝。且说自詹武成走后，梅氏、柳氏各居一边，倒也相安无事。这天柳氏与女儿淑娟闲坐，柳氏说，女儿啊，如今清明时节，春光明媚，你可随意做首诗来给我看看。淑娟爽快地答道，那有何难呢，请母亲命一个题，献一个韵吧。正在这时，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从天而降，母女二人拾起一看，上面题诗一首。柳氏说，这是才人忧愤之词，偶然提在风筝上的。我儿，你方才不是要我出题献韵吗？不如就以这拾得的风筝为题，贺诗一首，写在上面给我看。啊，要从尾韵贺起到首韵乃止，叫做回文韵。淑娟听罢，沉吟片刻，挥毫题诗一首。不一会儿，戚家来人讨风筝，柳氏知道是戚公子的风筝，连连赞叹高才，并将风筝交还戚家人。家童讨回风筝，见戚公子睡在榻上，便交给韩世勋。韩世勋一看上面的贺诗，十分赞赏，心想，詹老先生又不在家，这诗是谁贺的呢？书童看出韩世勋的心事，便说，外面人说詹家有个二小姐，诗才最高，风筝上的诗恐怕是她做的。韩世勋看看风筝，思量着说，是的，这诗的口气像女人的口气， 笔迹也像女人的笔迹，不用说是他做的了。既然如此，这事不要让戚大爷看见，趁他熟睡，把写着贺诗的这张纸接下来收好，把另一张白纸补上，等他醒来交还与他。哦，好吧。不一会儿，气郎梦醒，见风筝取了回来，天色尚早，又出去放了，贺诗的事全然不知。戚有光走后，韩世勋拿出诗来仔细品味，赞叹诗中情感深藏，贺韵奇特，由此料想，贺诗的小姐文章锦绣，容貌必也标致非凡，若能与这样的女子结为夫妻，平生愿足。韩世勋看看诗作，计上心来，便对书童说，前日那诗是无心所作，如今再作一首，直说婚姻之事，求人寄去，看他如何答复。只是没个可寄诗的人。书童忙说，哎，相公，他家侯门四海，飞鸟不通，想要寄诗给他恐怕不行啊，除非也像戚大爷那样去放风筝。可是那风筝怎么能放得进去呢？哎，这不难，他家的宅院极大，又靠近城边，你如今做一首诗写在风筝上，我和你到城头去放，只要风筝飘到他家墙头，把线一丢，不落在他家，落在谁家呀？韩世勋一听大喜，嗯，妙妙妙，只是风筝飞进他家院中，又如何知道回音呢？哎，这好办呐，等我到詹家去讨，回音一定在风筝上。不过有一件事要注意，切不可说出你的名字，只说是戚大爷做的，万一惹出事来，他家碍着戚老爷的面子不敢放肆，若知是你，问将起来免不了吃亏呀。待事成之后才可露出真情。韩世勋连连点头称是，于是糊好风筝，题诗一首：飞去残诗不值钱，所来锦句太垂怜，若非彩线风前落，哪得红丝月下牵。第二天一早，韩世勋、书童一起来到城头，将风筝放入詹家院中。哪知这次风筝没有落在柳氏书娟住的西院，而落在了梅氏爱娟住的东院。爱娟的奶娘拾得风筝后对爱娟说，前日一个风筝落在西院，上面题诗一首，说是戚老爷家公子放的，二小姐贺诗一首也写在上面，戚家人当日就逃走了，今日又一个风筝落在咱们窗前，上面也有一首诗，恐怕也是戚公子做的吧。爱娟一听满心欢喜，啊，这样说起来，戚公子既会作诗，又喜欢放风筝，那一定是个妙人了。奶娘，自古道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你看与我同龄的那些小姐，这个成了亲，那个生了子，